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涿州新闻，涿州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3月10号，保定市重点项目调度会在涿州市召开，就重点项目建设中的问题逐一进行调度。3月8号。河北省安全生产综合督导组来到涿州市，就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。3月9号，河北省政府双随机公开监管工作督查组来到涿州市，就双随机公开监管工作进行督查。3月10号上午，涿州市纪委组织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集中观看电视专题片《打铁还需自身硬》，并开展业务培训会。会议首先进行执纪审查业务培训，学习传达了河北省保定市纪委制定的执纪办案规范性文件，并结合实际就如何提高案件质量进行了专题培训。随后全体纪检监察干部集中观看了由中央纪委宣传部、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《打铁还需自身硬》。3月3号，涿州团市委开展的青春守护点对点行动正式启动，该活动实现了对本市农村留守儿童的物质帮扶、智力相助和精神互促，有利于构建农村留守儿童的全方位关爱体系。团市委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，将爱撒给更多需要关爱的留守儿童，携手创造一个有爱温馨的人文环境，来帮助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。为切实加强学校安全管理，建立有效的防范和处理火灾事故的工作机制，3月10号，涿州市试验中学举行了消防地震演习。本次演练活动有应急疏散演习、灭火器体验、消防器材知识学习等环节。通过演习，学生们不仅掌握了逃生技能以及消防器材的使用，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，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。好，感谢收听这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平白无故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都在笑话，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。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的爱还是非常期待，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 的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，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最遥远的未来，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我的嘴里这么说，但是我的心里却不愿你这么做。希望你能坦白告诉我，你是真的喜欢我。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，我不过是对你含情脉脉。你可以嘴里这么说，但是我的心里却不愿你这么做。希望你能坦白告诉我，你是真的喜欢我。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，我不过是对你含情脉脉。 该不该割下？ 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，上爬，等待阳光，静静看着他的脸，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，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阳光， 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， 全出行总无忧。

到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轻轻飞 的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谣言传来传去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停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盛通嘉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即日起，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，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青年报消息，近日多名淘宝买家反映，因为发出的好评率没有达到相应的规定，导致自己无法在部分商家下单。记者注意到，确实有部分淘宝店家会对消费者用户好评率进行限制，有店铺要求买家发出好评率在98%以上才可以购买商品，并称此举是为了避免恶意差评。淘宝客服回应称，淘宝平台方没有类似规定，如果买家因此下单不发货的话，可以投诉店铺。北京晨报消息，11号，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了"十三五"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主题发布会。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，今年我国所有公立医院将全部取消药品加成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将能再次为百姓节省药品费用600亿元到700亿元。另外，要求多措并举降低药价，通过药品流通的改革，减少流通环节，压缩空间，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。同时，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，特别是对一些专利药、独家品种，包括一些高值耗材，鼓励进行联合采购、大量采购，降低价格。据透露，今年还要通过多种办法，包括对一些高值医用耗材试点开展国家价格谈判，降低虚高价格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玫瑰在同一秒绽放，爱 双不累的翅膀，追着你的心去飞翔。看你眼里有火花，闻到爱情香，想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，好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，不知是酒能醉人啊。爱有最美丽的魔法，带你到向往的地方， 有什么话只对自己说，这个时候你最好问自己为什么，选择寂寞等你的朋友，忽略别人对你的感受，以为这样就能够完全自由。当你习惯一个人坐着，点一根烟喝一杯醇酒，想不起来昨天有没有错过什么，选择冷漠当你的表情，忽略曾经拥有的热情，其实这样更容易看出你的心情。选择冷漠等你的表情，忽略曾经拥有的热情，其实这样更容易看出你的心情。